花生多百姓，我哋梗系最积极，识听一定听 hkpeanut.com， 我系长毛。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唉，我听阿明咧录呢，帮我哋录呢个 jingle 咧，都有啲心酸啦，真系。咁啊， 唔紧要啦，我觉得阿明即系佢都系27岁啫。 系。 咁总有 ups and downs。Trial and error 嘅，其实呢一次嘅选举对佢嚟讲，应该有一个好嘅经验。 嗯，喂，咁有啲网友啊，就话可唔可以即系唔 offline？ 咁啊，次次都要 refresh 咧，即系我哋呢个直播啊， 好烦啊， 好烦啊！喂，我哋即系现场技术指导啊，喂，可唔可以 comment 两句？ 喂，其实系因为我哋依家咧系讲紧每一次都 stream 一次，然之后咧休息嘅时候就停咗个 stream 啊嘛。 系。 咁例如咧，以前我迷迷咧，我估佢嘅做法咧就系佢个 streamer 咧系永远去继续嘅。即係由佢8:00去第一個節目開始，咁去到可能11:00、12:00或者1:00嘅，咁佢就每一個節目咧就錄一個 section， 即係每一節都錄一節，一節一節咁樣錄咧，再 upload 上網咧，咁就會唔會逐節逐節咁停咯。不過就要有翻少少即係後之後嘅工作， 即係佢係做兩樣嘢嘅，即係譬如佢即係 stream 完之後咧，仲要自己額外 upload 上去。 係啊， 咁即係其實佢哋人手多係咪？即係佢哋自己另外額外做多一件咁嘅事。係咁啊，而且佢哋可能電腦又多啲啦，即係咁樣又多啲啦，即 係 即 係 係啦，呢即係。呢規模大嘅網台咧，就有咁嘅人力優勢啦，同埋即係啲器材優勢啦，但係我哋冇嘅。咁所以我哋冇辦法啦，即係對於我哋自己本身可以搞到呢個叫做係即係 YouTube 嘅視像直播咧，對我哋嚟講已經好勁嘅、好大嘅突破啦。即係如果你再做到呢啲嘢，即係無縫咁樣。 即係我哋本來係五班馬。Band Five 嘅學生， 系啦， 系嘛？你要求咧，我去讀精英班，你真係嘅 咁冇辦法啦。即係呢個只能夠短期內咧，即係要啲網友習慣下，即係亦都知道我哋 style 係咁樣咧，即係而去即係暫時去配合下咁樣樣。咁啊冇計啊！呢個即係咁啊，希望大家體諒啦。咁同埋就係話，喂，我哋遲啲可唔可以搞下 Common Key 啊？喂，阿希哥。 我唔識 有冇計呢個， 我真係唔識呢個， 係嘛？ 你問下 CK 應該有啊，因為佢咩政情揭露啊嗰啲全部有嘅。 因為我哋如果要揀嘅話咧，我哋要後面咧要掛塊好大塊布啊，好大塊， 成塊藍色布啊遮曬成個 牆。藍色啊、綠色啊、咩色都得，其實綠色會比較好啲，因為如果藍色咧，即係例如我著咗藍色衫啊，土伯依家藍色衫。咁嘅話咧，就會見到佢個身咧就 即係得翻個頭喺度吊喺度，係 啊， 得翻個頭吊喺度，大佬即係 唔使擔心。我因為我間房都有仲有好多地方整嘅，咁我掛多幾件衫喺度，即係替換下。 係有時嘉賓嚟佢唔知啊嘛，即係綠色衫會比較少加。 咁使乜化埋妝啊？好似去港台咁啊，大佬 俾件 jacket 佢咯。 不如咁啦，我就想講翻咧，即係呢次選舉即係最大嘅爭議啦，好多人都講過關於個。所謂嘅雷動 計劃， 嗱其實咧，即係咁啱咁巧咧，我星期日咧喺個做節目嘅時候咧，我已經講咗幾個 comment， 所以好 general 嘅。不過我想大家咧諗一個前設嘅問題先。我唔可以睇到個結果，都唔係太差嘅時候，我就話個雷動計劃冇問題。因為咁樣係同輸打贏要係冇乜分別嘅。如果你話個制度係咪有冇問題嘅話，就係從成個制度嘅本身。即嚟话成个抉择机制啊、参与嘅人啊、推荐嘅名单啊，系逐个数落去。但系你谂下，我星期日我 make 咗两个好 general 嘅 comments 嘅。我话第一，点解只系而家香港嘅政治嘅势力系得类二分噶？建制派同非建制派， 同埋非建制派呢样嘢好有趣。 喂，呢个系一个 premise 嘅问题、啊。呢個係前設上係完全錯咗啊！ 唔係你可以將青年新政委葉寶成歸納為建制派嘅。 喂，幾大鑊嘅一件事啊！喂，如果你攞咗呢個前設嘅話，梗係冇問題啦。咁你都係撞彩輸咗啫。例如話新西係撞彩輸咗啫嘛。但如果你剔我呢一個前設，喂，呢個係成個香港政治版圖嘅分野嚟噶嘛？你唔識政治，你係政治白痴。你如果而家系2012年咩？你俾我呢个 general comment， 你一嘢已经俾我激到啦！我使乜知你个运作系乜嘢啊？你估我唔知个 mechanism 系乜嘢啊？ 佢由 day one 我已经知啦。 嗯， 第一呢、這个系第二咧，《苹果日报》同你系冇协作咧，系会出事嘅。我已经讲咗噶啦。 嗯， 新界西已经一个例子啦，雷动声立撑个名，唔知点解佢撑个名，跟住咧，《苹果日报》吹咗一个礼拜，李卓人鸡， 嗯， 出事啦。未开票箱，我已经知出事噶啦。 佢仲要系雷动声立咧，选举日傍晚，仲要话啊，依家唔好投阿明啦，唔系唔好投阿明，依家倒埋票俾李卓人，因为咧个投票， 因为佢内部嗰个 group 里边受到好大嘅争议，就系点解你飞起咗李卓人？嗱、這個、呢个咧就系、是、internal politics 嘅问题，我就唔讨论啦。但系个问题就话、是，如果我第一个前设系正确嘅话，咁你就冇理由会立呢个郑松泰同埋呢一个嘅游蕙禎落你嗰度喎。嗱、你唔好因为我扫咗黄之后你觉得咁样做係错有错着喎。喂，呢个系事后分析嚟嘅喎。阿哥，你事后睇个结果去 proof 嗰样嘢啱唔啱，咁你乜都得啦。 但係喺戴教授嘅眼，即係嗰個心目中，佢到底會唔會將青年新政同埋一個葉普成真係歸納返為叫非建制派先？呢一個另一回事。 喂，佢個最主要一個問題係在於，當佢揾咗呢一班人做策略選民嘅時候，咁佢問曬所有人嘅意向，而將呢一個青年新政同埋葉普成歸咗入去裏面啊嘛。 唔係，咁所以點解？因為我事前已經聽咗㗎啦，就話戴耀廷嘅腦海裏面咧。其實佢搞呢個策略選民嘅時候咧，諗住每一區咧係預一個位俾呢個本土派嘅，所以點解啲泛民啊係全部雞飛狗走啊？你冇咁搞我啦，大哥係嘛？你預佢一個位，或者你策略投票嘅時候會叫人哋去投佢？喂，大佬啊，佢打咗我哋幾年㗎，哥。佢同埋佢唔係我哋同一個政治嘅意識形態㗎。 唔係，為咗準確少少講法，佢所謂嘅預一個位咧，就係講如果青年新政或者葉普成佢哋自己有能力已經可以選到一席嘅話，咁我哋就將嗰、那個即係我哋最後會擁俾佢雷霆救兵，就擁俾我哋嗰個泛民。 唔係你可以， 只不過係嗰將 你可以咁講。你話你仲有一個彈書就係話，如果嗰、那個係比我哋更加重要嘅敵人嘅時候，我策略上可以咁，咁但係你講清楚喎，你話清楚俾大家聽喎。如果唔係咧，你係會引起好多爭議，係咪？喂，人哋本土派有冇話配票俾你啊？人哋建制派會唔會配票俾你噶、啊？我哋泛民嘅人，梗係配票翻俾自己嘅泛民支持者啦。戇鳩，再講嗰啲人，邊個喺度再講？掃地出門。OK， 天王老嘴冇面比，大哥，即起码我嘅立场啊，你系咪戇鳩噶？你俾捻埋票人哋，你系咪傻噶你？咁你就我怀疑你系鬼嚟噶啦，你系无担当嚟噶啦，你咁样做法。再讲嗰啲人，对唔住，我真系同你划清界线，你冇捻黐埋嚟啦，大佬。咁你自己搞个网台去吹本土派嘅票啦，关我捻事啊，大佬。喂，我同佢由獨立嘅問題意識形態唔同，我認為我同佢我冇抗爭嘅路線，我唔撚同呢、這個唔係我同你嘅路線分歧咩？我認為應該關注六四嘅問題，中國應該有民主。喂，佢哋全部係唔係講嗰套嘢嘅，大哥？我仲配票俾你？你有冇搞撚錯啊？喂，戴耀廷，喂，所以 C K 唔係噏得佢錯㗎。喂，你唔係政治，你政治 BB 班，你政治 BB 班，所以所有嘅泛民係冇人睬佢噶。喂，好啦，有啲人話：喂，你究竟知唔知成個 process 係點？我梗係知啦，我比你更清楚啦。由 day one 開始，老實講，喺我嘅角度，你記唔記得 Anthony 話想講幾次都唔係？我話冇問題啊。如果真係有五千個策略選民咧，到時去調票嘅時候，不過一個前提就係你唔可以倒過隔離陣營咋，包括本土派同建制派咋。即係我唔會話，因為想黃亮達唔贏，咁我哋叫人倒票去謝偉俊，咁你係咪黐線㗎？你係咪傻㗎？因為我係好撚憎黃亮達。喂，老實講，我哋實不相瞞，你問我哋十個花生台，包括我尋日同阿鄭教授食 dinner 嘅時候，佢話我都係寧願謝偉俊贏啊，大佬，你俾黃亮達贏好撚大鑊嘅喎，大佬，我唔知佢人定鬼喎，大哥，謝偉俊我睇曬個套路喎，佢係西環契仔係西環契仔喎。咁但係冇理由我哋嘅策略選民去投謝偉俊㗎係嘛？喂，你係咪人格分裂㗎？你個人因為政治鬥爭，所以你人格分裂？ 但你見到好有趣嘅一樣嘢就係話，喂，點解雷動喺九龍東嗰度到最後倒票俾快必？個原因係在於佢知道嗰一班策略性嘅選民係唔係好唔妥黃仁達啦嘛。 咁咪所以你根本你自己就唔係一個策略選民啦。呢、這個咧就係、是、咁我講翻佢由開始到尾成個機制發生咩問題？如果我要做策略選民，或者係希你要做策略選民，你要問自己一個問題就係、是。胡志偉我都肯投，快必我肯投，飛機師我都肯投，仲有邊個？陳澤通我又肯投、，OK， 譚香文我都肯投。喂，如果你唔肯係嘅話咧，你就唔好做策略選民啦。喂，你做咗策略選民之後，啊對唔住啊，我都係中意飛機師多啲噶。喂，咁你咪真係揾我笨柒？你唔係策略選民嚟噶？ 咪就係 喂，所以你入得去嗰五千人裏邊嘅人。你要問心，即使阿狼好憎民主黨嘅，喂，我做得策略選民，咪最後要救嗰個胡志偉，我救唔救先？ 焗夠噶啦，去到咁樣啫。 嗱，咁你就係策略選民啦。 嗯。 嗱，你就係策略選民啦，因為點解咧？你仍然係願意攞次階嘅選擇，甚至乎再次嘅譚香文，你都殺啦嘛。總之係頂建制，咁你就策略選民啦。 冇計，肥閪都要屌噶啦，去到嗰下。 喂，咁又唔同喎、啊。嗱，你叫得嗰啲人入嚟 ，OK？喂，嗰啲人唔係背後自己有一套嘢嘅人嚟㗎，嗱，所以我唔會做策略選民嘅，因為我一早已經判斷咗我嘅客觀分析，九龍燈甩兩隻嘅，咁我一定投飛機師嘅，咁你做乜撚嘢策略選民啊？你死都會攣落去㗎啦！如果你可以支持快必、支持譚香文、支持陳達通嘅，咁你就可以做策略選民，甚至乎再嚟一個光譜就係胡志偉嘅，咁你咪做策略選民咯。喂，你入得去嗰啲友，第一開頭根本就係小貓幾隻。根本戴耀廷嗱，老實實不相瞞，我最近呢兩日揾到個資料，戴耀廷係完全俾人架空咗，係俾人冇緊。嗰啲友就按自己嘅 preference 嚟定嗰個名單啊， 好亂喎咁樣做。 喂，如果你問我策略選民，喂你一個區，你最多夠兩個，其實已經好問嘅。夠兩個嘅時候，你仲要話俾人聽邊個係第一優次？边个系第二优次？乜嘢意思呢？如果我同阿希两仔爷老婆瓜咗啦，喂，咁我投 first priority， 唔系你就投 second priority， 咁就得啦。有三个嘅时候，喂，三个都唔好搞啦。即系万一系真有三个嘅时候，先揾多个 friend Anthony， 喂，咁你帮我投第三个啦。但系 first priority 依然系我推荐嘅第一个名单。喂，你唔可以咁乱嘅。喂，你新界东嚟，佢俾五个名单，根本就全部都唔平均嘅。我俾五个你，你咪就喺嗰五个里边拣我的喜好咯。咁系咪错啊？呢个策略选民。 佢之后尝试再做一样嘢，就系咧，佢每隔一段时间 update 翻边一个投咗边个，边一个有几多票咁样。 太迟啦，去到咁样。 那个过程系冇意思嘅。正如我夜晚黑睇到个 message 要救涂谨申嗰时候，我都后悔紧我咁早投啦。 咁又咪有其他选民帮手救啊嘛？ 咁你搵唔到其他选民啊？我个个都话我帮我听投咗咯，朱浩祖，因为我识嗰啲全部都系朱浩祖嘅人嚟噶、 啊。咪好难掌握嘅，同埋大家系低估咗雷动嗰个影响，即系好多人都系睇铺，咁然后嗱我喂邝俊英有机会咁扑过去，咁知 喂同埋你个铺都系唔公道噶。嗱，你谂下，由攞新界西为最好嘅例子啦，第十李卓人。十一黄浩明，十二黄润达，十三冯检基，屌，救边个？好似嗰啲铺咧系四五六七啊！如果你个误差范围系一到两个 percent 嘅，基本上系机会均等噶嘛。 系， 喂，你叫佢弃选，亦都系唔公道嘅。屌，我花咁多时间，花咗咁多精力，跑到最后一里路啦，你而家叫我嚟弃选，喂，救边个？就系成个嗰、那个。泛民嘅政治光谱嘅人啊，去做一个政治判断。第一，你唔可以救晒四个，你最多救两个。同埋你唔可以同成个泛民过去咁多年吹票嗰个机器咧，系互相违背嘅。所以我呢个 comment 系永远存在嘅。苹果日报同呢一个雷动声立系救唔同人嘅时候，揽炒，系揽炒噶。喂，协调下啦。屌你戴耀廷同肥佬仔唔识噶嘛，大佬系嘛？就是、因为我知道入边系有俾人骑劫咗噶嘛，你俾人骑劫咗嗰啲唔知系人定鬼嘅。仲有雷动声立最大嘅问题系咩咧？因为泛民唔够睬佢啊嘛，我哋都唔睬啦。 第一，你吸納嗰啲根本就唔係策略選民；第二，你開放好似 D-Day 咁，喂，出事㗎、下次共產黨擁十個廿個鬼入去。咁、你会唔会出事啊？ 叫你雷动哥， 唔系拥一百个人同你讲下雷动哥配饭。 今次如果唔系投票率高咧，雷动升立呢一次咁嘅催票方法咧，陈淑庄死咗啦，长毛死捻埋啦，唔系五十八个投80%投票率啊！所以我话我嘅前设好简单嘅啫嘛，你点可以用个结果嚟推论嗰样嘢系啱噶？咁啱咁巧俾你撞正。但系你成个过程系有问题啊嘛！第一嗰啲你唔系策略选民嚟噶，你系有喜好嘅人嚟噶。如果你系有喜好嘅人，你唔好做策略选民啦，因为你死都唔肯投胡志伟噶嘛。你一定要系投快必咁，你唔捻系策略选民嚟噶啦，你死都要投佢噶嘛。第二，你搞 D-Day， 即系俾共产党夹住你嚟砌。今次佢戆居咋？佢以为真系所有泛民唔理佢啦。就有 Q 得戴耀廷搞， 咪有啲人搞得太过分，所以先至令到件事咧就其实系错有错着嘅，即系好似仇思达嗰啲。 第三个问题系咩？你一 lead out 呢个信息，佢真系嗰啲有啲友咧系最近嗰几日先谂嘅啫嘛。我屌咪就睇你嘅指引咯， 我都系，我都系。 喂，会过龙噶嗱，阿龙你唔同喎。你会最嗱，你好唔中意公民党同民主党嘅人嚟噶嘛？你最后你都要投飞机师嘅原因就系你识睇个铺啊嘛，你使乜根据指示投啫？你系另外一种嘅谂法嘅人咧，因为你已经系有自由意志，但系好多人系会跟嘅。你知唔知嗰啲记者话俾我听？其实好多记者入咗佢嘅策略选民嗰度嘅，所以个推荐名单佢哋系知噶。所以你最后嗰个影响系无远弗届嘅，同埋你同苹果日报嗰个吹鸡系自相矛盾嘅，又系写新界西。即使，喂，咁你点搞啊？喂，如果你问我重新嚟过嘅话，唔系唔搞，系成个 system 要改。 系同意同意，绝 对同意。第一，泛民主派系咪应该计翻自己嘅票源有几多嚟去出名单啊？咁即系话我哋要有初选，有初选嘅意思，攞个最最容易嗰个区嚟计啦。九龙东最多出三兜， 系 冇多过三兜。第二，你嘅三鸠友全部要界区， 系 黄大仙边忽就系 Anthony 嘅，收茂平系我嘅，嗱你就唔好过嚟拉票啦，同埋你要大家一齐影张相系共同要咁做啊，咁你就抢到三席啦。点样初选法呢？咪按今次立法会嘅比例当党代表，党代表咯。嗱，你唔好话做铺啊，因为咁你对刘小丽啊、朱凯迪嗰啲唔熟嘅，因为冇人识佢噶嘛，咁你咪喺入边辩论咯。喂，咁你刘小丽同埋朱凯迪嗰啲已经可以表演到，即系佢嗰个咩噶啦？你 但系佢哋一定唔会按照嗰个铺，佢自己再独立出嚟参选咯。 唔得，因为你参选得嗰个初选咧，你唔可以违反你君子协议，甚至乎咪最少签个名咯。你参得个出嗱，我唔会俾嗰啲完全新人冇机会，我亦都谂过。 系 咁，你好多 NGOs 噶嘛，我哋 系 咪分配啲席位俾 NGOs？ 佢平时都有六四都有参与噶，七一有都有参与噶，呢啲系 stakeholders 嚟噶嘛。 嗯。 喂，你夹硬要参选，咁我哋泛民就话我哋共同唔支持你，即系包括苹果日报在内，同埋呢一个嘅雷动声立啲人都唔会立考虑你嘅。咁你本土派嚟唔嚟啊？嗱，你本土派嚟得，咁我哋会 KO 你嘅。 系， 因为点解？第一，你嗰班辩论你都知咩水平噶啦。第二就 系 我哋啲 stakeholders 嚟噶嘛。喂，可能你成千人、成二千人，嗱呢个细节上我哋再谂。即系话你民主党攞几多票嘅今次立法会选举，我咪按比例俾翻咁多嘅席位你咯。如果你认为啲 NGOs 即系喺泛民嘅 stakeholders 里边有啲人系需要纳入去嘅，咁你可能独立媒体咁，喂咁佢都喺我哋嗰个阵营里边好有影响力噶，咁你俾翻啲 seats 佢系投呢啲初选，咁有咩问题咧？唔系问题就拗嗰啲嘢啫，即系功能草片咁拗啫。 唔系即系咁讲， 真系拗。喂，阿刘小丽，即系佢真系冇知名度。朱我哋真系冇知名度。 咁我哋有左交撑佢噶嘛？社民连嗰啲会撑佢噶嘛？唯一个问题就系你变成会有 internal politics， internal politics 好严重啦。 我哋都要讲翻九西个情况先啦，即系亦都有好多人有个疑问嘅，就系话，唉，你睇翻个结果，你唔可以唔讲结果，因为好多人都会咁样讲。就係話，喂，你如果唔係阿游慧晶，即係嗰四百幾票，即係可能即係雷動倒咗落去啦，係咪？咁 你掃唔到咩㗎喎，你掃唔走郁文㗎喎。咁但係如果我哋可以咁樣講返，即係如果呢，即係 我想問譚國橋幾多票？ 爭五千幾票㗎。 咁如果佢唔揀游泳精揀譚國橋咪得囉。 唔係，但係 都萬幾嘅。 嗱，因為嗱， 喂，但你知唔知雷鄧升立最大嘅問題喺邊度啊？喺九西嗰個 case， 佢係揀毛孟靜啊嘛，毛孟靜係多咗飛㗎，多過黃碧雲添㗎，佢個辯論係好差㗎，OK， 係好難頂㗎，我去開過兩場已經聽到啊，又串， 人手交， 又唔知講乜喺度，跟住你救第二個係救邊個啊？ 游慧晶， 跟住第三個咧？ 冇啦，好似两个啫嘛， 两个嘅啫， 游慧晶嘅啫。 咪系咯，嗰五千票，如果你俾阿乔仔，点会过唔捻到啊？佢睇结果， 所以佢 因 为 其实乔仔 够， 佢系放弃 上届系三万票嘅， 佢系放弃咗阿乔仔噶啦，已经系。唔系，但系咁讲，即系如果你 唔系你问我，老实讲，我就觉得即系制度嘅唔完善系自然会嘅，但系你唔可以话我哋啲人唔可以批评噶嘛，又话我哋唔捻识，我梗系识啦，戆鸠仔，我梗系知佢发生咩事啦。喂，你最初同啲 NGOs 讲，同泛民啲人讲话要预留每一区有个本土派，屌你泛民，喂你戆居噶，大佬，我自己都唔捻够位，大佬我仲预留你，打咗我三年，大哥不停喺度追击我哋，我仲预留位俾你，我咪真系捧起嚟打我，配合紧共产党嘅策略。 有位网友嗱 ，Lennon New 就话乔仔民调好低咁样样，嗱，咁讲啦，即系如果咧，我哋要即系改善呢个成个雷动啦，即系。即系假如再有下次啦，咁你要 target 咗三至四个泛民嘅候选人，你系含泪都要支持嘅。咁变咗就系话，你大家都有心理准备，就算乔仔系低都好，即系我哋都要谷佢上去。 唔系， 重点 解 咧？系咪？ 先你我讲完初选个机制之外，第二样嘢就系咧，好深啦。你成个反对派做一个有科学少少嘅调查得唔得噶？喂，民主动力嗰个最大缺点，我上一集大军就讲过啦。你係做咗十二日啊？喂，臨尾嗰十二日，其實每三四日係一個好大嘅變化，因為你中間係不斷出論壇嘅，不斷有事發生嘅。喂，其實如果你真係好似人哋香港研究協會咁啊，兩三日最多係三日嘅啫，你起碼做一千個 sample 出嚟，我哋都有嘢揸住啊。而家係冇嘢揸住啊，你諗下。有人劝我，我唔敢做，我亦都后悔紧我冇做，就系劝我叫阿明退选。我话屌，我睇民主动力嗰个调查，佢同李卓人一个五一个六啊嘛，大佬，其实根本嗰个就喺我哋社会科学上所谓嘅误差范围。我点可以话阿明唔可以继续参选噶？喂，大佬佢赢，佢输咗，佢唔会赖我啊，大佬。喂，我劝完佢之后，原来发觉佢有机会赢噶嘛，你怨我哋一世，大哥。但系因为点解？你第二步你一定要做嘅就係你係 closely monitor 一個好有效嘅樣本嘅調查。如果唔係，你根本係唔夠人鬥嘅。我都唔識點配。喂，老實講，喂，你九龍東我去投咩票，我都係憑我自己嘅經驗同觸覺嘅。但係過區我冇咁嘅經驗同觸覺㗎嘛。喂，你雷動聲立，如果真係要做嘅話，喂，朱凱迪夠飛啦。你分返啲俾李翔同黃浩銘啦。其實佢最後尾嘅指示都有問題啦。喂，十十一系黄浩铭同李卓人啊嘛，你咪叫啲人配落去咯。同埋你要讲清楚个指示啊，要投嘅人，你已经决定咗个人，你快啲去投佢，投翻嗰啲原本嘅归位啊嘛。同埋你屋企人都要啊。喂，你临到最后尾嗰日，我谂住救人，原来我改变主意嘅，咁你咪弯晒咯，你弯晒噶啦，成个系统。所以你点解你话佢 leak out 出嚟系一个问题啊？就係、是、其實我本來諗住投譚文豪嘅，哦，不過你指示我投快必，我咪投快必，咁咪瓜噶啦，成個系統崩潰噶啦。喂，所以你問清楚你自己，你係咪策略取民先？你唔撚係你就唔好做啦。喂，第二就係你要一家人都係咁投嘅，因為佢喺做調查嘅時候係代表咗你一家人噶。我問你 Anthony， 就假設你嘅仔同老婆都係撈埋落去噶啦，咁你話投梁國雄，你就唔好改變主意。最后尾嗰时候投范国威、哦，喂，如果唔系嗰个调查唔准噶咯、哦，因为你睇住嗰个策略投票嘛，喂，所以你成套嘢系根本好大缺陷噶。下一镬啊，如果你再搞啊，阿爷一定渗透你，话俾你听，你咁捻容易嘅 ，base on 民主动力嗰个调查，跟住开个小组讨论，屌嗰啲人又唔知咩人，大哥，喂，我真系唔识嗰啲人噶、哦，唔系我唔系批评嗰啲人啊，而系我惊日后啊。 阿爺心十個八個咁入嚟，咁我哋點搞啊？喂，佢哋嘅調查可能係最準嘅，因為香港研究協會嘅調查係兩日就已經做1000個 sample。 因為如果仇斯達咧，如果唔係做咁過分嘅話咧，佢成功咗啦。即係下次揾個改良版嘅仇斯達咧，其實已經係即係其實係俾佢堵到噶啦。 唔係，我頭先講翻説話，雖然怒氣少少，我即係話咧，成個雷動聲納咧，由開始點樣去界定所謂非建制派同建制派呢，是一個絕大不符合香港政治形勢的謬誤嚟嘅。呢個第一點。第二呢，就是你冇初選機制，基本上係揾自己嚟搞嘅。喂，你講到嗰時候我都話㗎啦，司馬文答呢個何秀蘭答呢個唔知嗰時係羅冠聰定係邊個徐子健，屌你都數埋一碟都有一個位啦。 唔係，我希望就係 你冇初選，你冇精算咁計咗，究竟我呢個區最多都係攞四席嘅啫，係嘛，大哥？咁你咪出四個囉。九龍東最多攞三隻嘅，咪出三個囉。咁點解可以咁做啊？因為你有初選機制嘛。跟住你係 closely 喺即係好 updated 嘅，有個民調擺自己一手，知道個走勢係點嘅。咁冇問題啦。咁你話要點配票？嗱，好啦，配票嘅機制。喂，你唔係亂咁鋪幾張名單出嚟㗎。喂，你講五個。喂，我哋都睇到個 statistics 啦，最後係原來唔平均嘅，你都唔係跟嗰個，因為你冇指示清楚嘛。 喂，其實 你屋企有五個人，你就可以萬必、張超雄、梁國雄，仲有邊個啊？楊岳橋。 楊岳橋唔係。 啊，楊岳橋唔係添，仲有林卓廷。 張超雄 啊。張超雄。喂，你有屋企有五個人，你就好咁揀。同埋你做 po 嘅時候，或者你自己嘅腦海裏面之前呢，是完全冇所謂的呢五個人，你先好走去做策略選民啊！就好似我咁，喂，我喺新界東，我梗係唔會做策略選民啦，我揾鳩人笨啊！我明明係投長毛嘅，其他人我係唔夠嘅，即係除非好，即係你話俾我聽個鋪係好準，咁你咪指示我咯。但係個問題，你嗰啲票唔可以走噶嘛？你走咗之後就救到頭救唔到腳噶啦。仲有一樣嘢，呢啲係冇得小組討論嘅，你一定揾幾個，例如馬岳嗰啲，馬岳基本上係全中嘅，佢條粉腸。即係佢個估計啊！你記得佢話同我賭一餐飯，我話我唔敢同佢賭，咪陳文，佢話輸緊梗啊！即係其實佢計到嗰條數出嚟㗎嘛。係咁梗係唔敢啦！你揾幾個真係有經驗嘅，真係冇 party line 嘅人，真係中立少少嘅，亦都睇到泛民嘅大勢，應該係有政治上嘅平衡，新舊又好，老青又好，甚至乎唔同嘅光譜、唔同嘅意識形態都應該溝溝嘅。咁你揾嗰啲人俾個指示出嚟。 唔係嗱，時間差唔多啦。不過阿土伯鬧呢個雷動鬧得好怒氣啦。嗱，事實上咧， 唔係我話結果係好㗎。係 結果好， 錯著㗎。係狗屎撞馬棍㗎。 好好彩，好好彩。 係咪？但係所以唔係我即係話。大家分析同埋討論個問題嘅時候，唔可以睇個結果嚟判斷嗰樣嘢啱唔啱噶嘛，戇鳩。 即係啲完全運氣嘅問題。 我講翻最後一句啦，即係其實講真，其實我哋事前咧，即係投票之前嗰一集嘅節目，我哋都唔係點樣即係提呢個雷動計劃，因為其實講真，我哋都好輕視呢件事，都唔覺得佢可以發揮到啲咩作用，尤其係喂你都話啦。喂，原来你一区里面新界东，喂你自己手揸几千票啊，原来你系可以即系几千票分俾四五个人嘅，一人一千票。喂，我觉得完全唔 make sense， 所以我理都唔理你系咪？因为觉得太戆居吓，因为救唔到人嘅，但系冇人会估到咧。其实个 multiply effect 咁劲，即系其实咁讲啦，即系我只系希望一样嘢啦，即系大家都见到原来雷动计划咧个作用咧，或者个震撼力咧，其实可以咁大嘅。咁不如大家 唔系，仲要配合个投票率嘅， 系要唔系即系我觉得即系大家要谂谂啦，即系其实点样去改善佢，或者谂啲方法去去即系完善化咗佢啦。即系我觉得呢好紧要嘅。 唔系，同埋咧，你嗰个做最后决策嗰个咧，头先我讲得唔系好清楚，就系、是、你一定有一个小组，嗰啲人系有公信力嘅， 系 同埋嗰啲人咧系真系好精准地咧睇翻过往嘅投票记录，同埋睇翻最近嗰啲民调嘅走势咧嚟判断嘅。即系究竟救一个定两个？边个系 first priority？ 边个系 second priority？唔好亂鳩咁嚟先得噶，大佬。 係， 你今次好彩，我再講第四次，你好彩就撞中啫，撞唔中一次咁點啊？喂，唔係58%投票率，梁國雄輸咗，陳淑莊輸咗，揾邊個算帳啊？我揾邊個算帳啊？而家 陳淑， 你亂點鴛鴦？因為點解以前咧，《蘋果日報》有個好處就係點咧？佢都係救咗兩個啫嘛。係。 佢都俾人屌咗好多镬啦。 唔可以太贪心嘅，真系唔可以太贪心。 俾人屌咗好多镬噶啦，零四年俾人屌就系救余救李柱明救咗个火啊嘛。 你如果你系谂住救三四个咧，等于三四个都救唔到， 即系每个区啊。 新西就系咁啦， 你新西就系咁样，你冇边有太咁贪心啫？讲真系。 喂，你我如果你系咁搞法咧？咁你寧願交俾肥佬禮穩陣啲喎，即係你交俾蘋果穩陣啲喎，一來蘋果嘅記者會掌握好多資訊㗎嘛，二來佢係及住個鋪㗎嘛，三來就係做生意佬嘅決定，仲準過我哋嗰啲咪政治佬㗎喎，大佬，即係買股票一樣啫嘛，佢買升同買跌嗰啲，有時係準過我哋㗎喎，睇個勢。喂，你如果亂搞嘅話，咁你不如俾阿肥佬啊契弟搞嗰個咯喎，以往你都錯啦，零八年啊咪一二年係嘛？你又搞去救呢個陳淑莊，其實救唔撚到嘅，跟住咧就全部墮馬嘅搞到 一二係嘛？ 你余若薇去新西嗰次都係咧一二 sorry 一二嗰次，咁你又係墮馬咯，咪搞到兩公李永達兩公婆攬住咯，走去做電台節目啦，達咗咁得閒係嘛？ 同埋劉墉都賴嘢啦。 唔係，所以你話點樣救嘅結果係冇意思嘅。如果你真係要建立呢個制度嘅話，唔該你就唔好做一忽唔做一忽。 唔係，我覺得就係真係因為咧，大家都睇唔起雷動計劃，所以先至係冇咁重視佢點原本點樣設計啊。而家佢證明咗自己嘅作用啦。咁喂，起碼大家做一樣嘢先，即係喂承認咗佢嘅作用，做好初選先。 唔係，所以我都要同 個初選好緊要嘅。 我都要同阿挺即係表示歉意嘅。後期我睇翻曬佢哋嗰啲即係討論嘅內容啦，因為我唔知道原來佢唔係大佬嚟嘅。屌佢原來話唔撚到事嘅，俾人挾持咗咋。不過佢出嚟孭撚咗飛咋。佢真係好撚慘啊！你知佢嘅性格冇我咁強啊！即係佢係一個好 學者嚟嘅，佢學者嚟。 即係俾身邊嗰啲人咧搞下搞下咧，佢亂撚曬大龍咧，有時係即係都唔知救邊個啊！咁咪最後咪變咗啲妥協嘅產物咯。即係我呢個都係都要同戴耀廷即係表示歉意嘅，即係我哋係即係之前係對佢過分批評，原來佢係俾人哋屌。 原本我今晚想揾佢上嚟㗎，即係 擺喺上台。 不過佢話今晚開一個檢討會，咁其實我個人希望咧係繼續搞落去，因為其實講真，咁多年嚟回歸咁多年，喂中共越嚟越過分，其實係我哋係要做一個 coordinate action。 唔係，但係咧你就唔好話搞一忽唔搞一忽。 嗯。 你唔搞初選又係死嘅，咁咪 呢個佢控制唔到嘛？ 我覺得其實可以按翻最後嗰個星期嘅民調，如果邊一個真係喺落選， 你唔好咁嘥時間啦！你直情初選咧報名前啊！ 唔係，我都係狂傷一樣嘢，就係有啲人覺得選唔到，咪自己出嚟選咯。 唔得， 呢個叫第三勢力啦。 呢個我就唔會推薦你嗰張名單㗎啦 ，never。 我就最驚會唔會好似梁國雄啊，某零四零八 唔會㗎啦。如果用我頭先嗰個黨嘅比例代表制嘅話，咁你咪分啲俾左交咯，分啲俾 NGOs 咯，分啲俾可靠嘅群眾啦，因為起碼大家都夠登咗咁多年嘅人啊嘛。喂，咁你先至可以做，你冇睇民調啦，睇民調冇撚意思嘅，因為點解咧？劉小麗可能係0% 嘅，屌第一日出嚟，係嘛？你咪經過幾場辯論，你咪知道邊個掂咯，係嘛？唔係民主黨佔大多數，唔係公民黨佔大多數，唔係工黨噶。第一，你要參考呢一個嘅上一屆立法會嘅投票得票率作為參考。第二就係、是。過去咁多年喺個民主運動嘅鬥爭裏面，有好多 stakeholders， 有好多 NGOs， 即係好似民陣啊，以前嘅民促會咁，佢哋係團體嚟㗎嘛，你要發返啲票俾佢哋㗎，即係好似頭先我舉嘅例子，喂你獨立媒體喺成個民主運動裏面好大幫助㗎，你都要發返啲票俾人嚟㗎，咁你咪有 stakeholders 囉，喂你唔可以搞最後一個禮拜，屌佢唔肯退我，咁我點啊我哋大哥， 咁但係佢都可以佢可以照選㗎，我就係呢個狂傷囉。 你咁好難搞㗎喇，你只要重複今次嘅錯誤㗎咋，所以我話幾個配套，一你一定要一個公平嘅初選機制，我頭先講嗰啲組合可以再執，第二個就係你一定要花錢做一個可靠 updated 嘅民調結果，第三你就唔可以再咁樣公開俾人加入，你一定係有一個大家都 recognize 嘅小組嚟做一個判斷，唔可以夠咁多，同埋個指示要清楚，你唔好即係讲一忽唔讲一忽，或者啲人係明一忽唔明一忽嘅，咁你咪死囉。明明我已经决定咗投飞机师嘅，屌完我决定咗见到你咁呀，咁我转态喎，屌你转态咪扑街囉。喂咁飞机师就扑街㗎啦，快边或者黄杨大点㗎，咁你点搞呀，你崩溃嘅制度。所以你所有嘢嗱，我諗咗一晚嘅啫，我只係求其噏下啫。即係嗰啲嘢全部可以再 sophisticated 佢嘅。即係真係要写十版纸嘅文件出嚟大家即係辩论嘅。咁但个问题就係、是你面對好似 Anthony 咁講，面對老共嘅政權，你唔用呢一套，你真係玩撚完。 完善咗佢啦， 你完善咗佢啦，你好過俾阿肥佬禮吹雞啊！ 唔怪得鳩達話，屌咩？佢手下都好多立法會議員，屌就係每一次屌攞吹雞嗰條友掂，係咪啊？喂，咁我哋有一個公平嘅制度噶嘛，大家人人一票噶嘛，可能我哋花生台都攞翻幾票走去投噶，係咪？因為我哋喺個民主運動參與咗咁耐噶嘛，當然咁又會避免啲人嚟生好多組織出嚟，但係呢啲細節嘅問題可以再討論嘛。初選準確民調，再加一個小組去做最後夠嘅名單，第四有個清楚嘅指示。呢、這個就係 comprehensive 嘅方案。 唔、我個人係支持阿戴耀廷㗎，我希望佢繼續做落去㗎。 唉、哎，唔好搞啦佢，大佬揾個第二個啦，係唔一定靠一個人。 唔係，即係起碼成件事嘅原意。 雷動計劃嗰個概念啦， 係好嘅其實。 唔係，佢可以成為小組嘅其中一份子，但係唔好俾一條友孭飛啦。 但個狀況而家係佢唔頂俾我頂， 係咪？即係你話，唉、哎，李柱明幾廿歲人揾李柱明咩啦？係咪？司徒華未死就叫翻佢出嚟啦。第一係就屌係嘛？即係都仲即係嗰啲人係有公信力同埋公正嘅人，同埋冇 party relationship 嘅人就最好啦。 民主黨 佢老鬼 喎，搞啦，即係你揾余若薇咁，佢咪會幫住公民黨咧？啲人咁質疑啦，即使佢唔會都係咁。你好多德高望重嗰啲老屎忽噶嘛，泛民嘅陣營裏邊，係咪？張建利係咪啊？雖然佢就比較近公民黨啲，係咪？好多呢啲人㗎，嗰啲人係會平衡緊唔同嘅利益㗎嘛，即係你社民連唔可以輸撚曬㗎嘛，係咪人力唔可以即係滅黨㗎嘛，工黨起碼保留翻兩個啊，唔好聽翻一個啊， 又或者唔同 party 嘅學者都有咯， 係啦 ，more or less 啦，你要再研究啦，細節嘅問題就，但係今次係你好彩嘅啫，屌你冇下次㗎啦，俾你聽，次次58%投票率啊，係咪？ 好，咁啊，今日時間完啦。咁啊，喂，其实嗱，大家唔好走住，我哋继续会录落去呢个咩炉炒花生。 我咪唞唞一日啦，喂，大佬，系 唞一日，咁啊，即系呢个礼拜停播咯，大佬啊。 系休息一日啦，屌你咁多节目，大佬。 吓、咁样啊？唉，咁啊，是但你啦，系吓、好，拜拜。 喂，我哋宣传咗呢个党会庆未噶？ 会庆讲咗啦。 咩咩咩？ 系啊，阿 C K 喺度入嚟讲两句啊，喂。 关我咩事啊，大佬？ 唔系咁，佢都会去呢个咩噶嘛？佢都会去我哋网聚。 OK，唉 ，C K 做咩无端走咗上嚟呢度啊，大佬？ 喂，行，喂，过天， 喂，你过天睇到你噶，大佬。 Hello，诶，我嚟骚扰土白啫，我哋。 冇咁讲，冇咁讲，屌。 好开心啊，听你讲呢啲正义嘅声音。 冇咁讲，冇咁讲。 我认为好正义嘅，即系 忽发奇想嘅啫，嗰啲啊，屌。 我冇谂得咁细致啦，吓，我咁啊。系的而且确啊，咁啊土白咁讲，我好 buy 嘅， 抛砖引玉啫。 即系如果对家望台，我觉得做神，我的而且确就最讨厌做神嘅。突然间就话系得依个机制，依、這个机制是拯救一切。跟住就以个人嘅权威压过嚟，泰山压顶。咁我觉得依一种系。恶不群式嘅邪恶，系啦，某一位老人家，佢咁样以佢才子之身份，以泰山压颈咁样去讲嘅话，一定要雷动计划，除此以外别无他选。跟住但系唔讲得好清楚嘅话，一定系啱嘅咁样。咁跟住仲要系所有今次补到十九席，所有公职要归啊戴耀廷。嗰、那个讲法我系不满嘅。 Go too far 咯呢个法。但系戴耀廷系 唔系？但系你嗱，得我唔再讲落去 啦。系，时间差唔多。 再讲下时间差。 网聚 食宵夜， 网聚 call 人啦，系多啲人嚟啦，系好。 喂，跟啊本土力量坐嘅咧，你 PM 啊 CK 买佢一围啊，点样？ 呢啲嘢我唔识噶。 得噶， 曹你安排啊。 喂，曹总会俾指示你下次嘅节目讲噶啦。 好 ，OK， 拜拜。 拜拜。花生当饭食，我哋香港嘅人最积极。我系肥佬黎， 你真大，我真准备着草，我准备着草。